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弱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 这首《放手去爱》出自孙红雷主演的谍战电视剧《落地请开手机》，当年也是风靡一时，在迪克牛仔的一次演出途中还曾出现过一次小插曲，当飞机刚刚落地，突然放手去爱的歌声随之响了起来，随行的工作人员四下环顾，原来是一位乘客设置的来电铃声，刚落地便打开了手机，这真可谓是应了电视剧的这个主题了，落地请开手机，可见歌曲的受好评程度。但是歌曲下载的频率也是频频的高升，更有数多闪客歌迷制作了多个版本的《放手去爱》的动画 Flash， 比方说什么感人版的呀、浪漫版的、柔情版的，风格迥异，但是无疑都是对这首歌曲的肯定。其实说起来，迪克牛仔的音乐路程还是相当坎坷的，在17岁的时候呢，他就满怀着音乐梦想，但是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就是说你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做音乐呢？那么当时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流浪的吉他》，里面的主角就是每天背着一个吉他四处打架闹事，所以受到这部电视剧的影响，迪克牛仔想请父母为自己来个音乐投资，来把吉他的计划也就破产了。那之后呢，为了买到一把吉他，迪克牛仔做过轮渡的售票员、办公室的职员，甚至在工厂打过杂，因为每把吉他都来之不易，迪克牛仔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收藏吉他的习惯，他觉得那是他人生的记录了。25岁的时候，迪克牛仔找到了一份在他看来非常好的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听完了这首《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咱们再接着聊。 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会将心里的话告诉我？也许你早已忘记要如何表达隐藏在内心的伤痛。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一线歌手的梦想，在25岁的迪克牛仔眼中，也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这首歌曲的原唱是刘铮，当年也是一首叫好又叫座的歌曲。好了，还是继续来聊一聊迪克牛仔啊。在25岁的时候，迪克牛仔找到了一份令他相当满意的工作，那是什么呢？滚石唱片公司的，不是歌手，是送货员。没错， 每天他都得骑着摩托车四处送当红歌星的唱片。那个时候的迪克牛仔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流行乐坛的一线歌手。由于是自学的吉他，所以迪克牛仔觉得自己还达不到酒吧歌手的水平，于是在业余时间做吉他家教。迪克牛仔总是会说啊，他是在与他的学生一块儿的成长，成为一名职业乐手的。非常有意思的是，成名之后迪克牛仔的翻唱音乐当中大部分都是他曾经送过货的歌手原唱的，比方说陈淑桦、张信哲啊、张洪亮等等。那么现在呢，咱们来听一听迪克牛仔翻唱张洪亮的这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来听吧。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 开心乐呵呵，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说的正是迪克牛仔老爹的音乐生涯。在28岁那年，迪克牛仔在一个酒吧唱起了歌，成了一名酒吧的驻唱歌手。虽说这样距离自己的音乐梦想可以说是更近了一点，但是非常不稳定的收入以及非常复杂的环境都让家人为迪克牛仔暗暗的担心。而在酒吧唱歌的前两年，一切还都算顺利，但是后来因为经济不太景气，娱乐业是首当其冲的受到了冲击。很多老板于是开始拖欠工资，或者用餐券来打发歌手。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迪克牛仔又在卖过阳春面，端过盘子，送过菜，一度还真的动起了从此开个阳春面的小铺子做生意的念头。那么就放弃唱歌了吗？而迪克牛仔也盘算过， 快40的人了，已经为了音乐付出了将近半辈子的时间，无论如何转行都得从最基础的做起，还不如坚持下去一条道走到黑的，这辈子就吃定音乐这口饭了。现在想起来也多亏了 DK 牛仔当初没有在遇到挫折或者说是走到绝路的时候放弃音乐，不然咱们现在根本也听不到这样充满 power 的声音了。比方说这首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很黑的深夜，电话响起，没有睡的我才想是你，也许他伤了你的心，也许你怀疑他的情，却总导致我们分离。太多爱聚集在一时激情，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谁又真的了解自己，谁又真的问过自己，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 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这是 DK 牛仔首唱的一首歌曲。想当年啊，有人问迪克牛仔说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古怪的艺名啊，什么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幽默地说叫我老爹，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大长得比较老。至于迪克牛仔，早期有个乐队叫迪克与牛仔，我就是这个乐队的成员之一，后来我自己出了唱片，风格其实和在乐队的时候都一样，我一想呢，干脆就叫迪克与牛仔吧。不过他说怕别人误解成这是两人的名字，于是就把它简化成了迪克牛仔。其实现在咱们想一想，迪克牛仔这样一个艺名还真的是不错，非常新颖，很好记，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迪克牛仔出道的时候已经是40岁了，谁也无法想象一个只在两张合集中各翻唱了一首歌曲的迪克牛仔竟然能一下子窜红。而更加令人啧舌的是，他居然在香港连开了三场演唱会，而且马不停蹄地出版了首张个人翻唱专辑，叫做《咆哮》。似乎在一夜之间，迪克牛仔就一下子从默默无闻的酒吧歌手跳进了一线歌手的行列，成了歌坛上最老的新人。不管怎么说吧，迪克牛仔的成就，应该来说是他这40年积累起来的，可不是真的一夜窜红的。好了，现在呢，让我们来听迪克牛仔第一张翻唱专辑当中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 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这就是出自地平牛仔第一张个人翻唱专辑当中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原唱是张惠妹。迪克牛仔应该说从他出道至今一直是一副很酷酷的形象，跟大多数玩摇滚的人很相似，黑色是其最钟爱的颜色。似乎咱们也没有见过迪克牛仔穿别的颜色的衣服吧，可能是我的见识太浅啊。但是熟悉老爹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很温和也很腼腆的人，平时在家看看影片啊，摆弄摆弄花草，十足的这个居家好男人的形象啊。平时就宅在家中嘛，孩子们跟他的关系也很好。有一次迪克牛仔刻意的把头发剪短了，引来老婆孩子们的一阵挖苦，自己的小儿子还开玩笑的跟老爹说，别和我一块上街啊，弄了这么一个头发一点都不酷了啊。真想不到迪克牛仔在生活当中还能如此的温和，而且居然跟孩子可以搞得这么的紧密的关系。好了，最后呢来听迪克牛仔的歌曲吧，明天你爱谁。好了，咱们今天的旅程在这首《明天你爱谁》的歌曲当中也就要结束了。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今天的节目的调度小强、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咖啡凝结成一杯苦涩滋味，慢慢嚼碎，风吹散落一地的星辉，只为空气里留余味。当眼泪决堤崩溃，它悬在眼眶，摇摇欲坠。后悔再去回味你的美，当爱撤退，请谁陪我干杯。明天你爱谁我都无所谓，就当这世界每个人都喝醉。 彻底崩溃。他现在眼眶摇摇欲坠，莫非我们并不是同类？当爱撤退，请谁陪我干杯？明天你爱谁，我都无所谓。就当这世界每个人都喝醉。明天你爱谁，谁都要面对。准备去领会，凡事没有。我独自徘徊在爱恨的周围。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把书种